好了，好听的音乐已经在路上了，接下来要有请本期 Listen to One Band 音乐人菲尔乐团。在全球病毒肆虐的时期，菲尔乐团推出这样一首很应时应景的歌，给大家带来希望的歌曲《相信希望》。这首歌曲给大家坚定的信念，有希望就有美好的明天。那作为专辑的压轴曲，也带来最真切的期盼，凝聚所有因挫折而更坚强的心和信念。为了让这样的歌曲带给更多的人，这首歌特别邀请到百位粉丝共同演唱《相信希望》。 每条河流来自曲折方向，每条道路充满荆棘过往，让人脆弱却也让人成长，风雨洗去挫折的伤，没有寒暄才能体会春泥，因为失去我们学会珍惜。 We have a dream, maybe we lose something, 前方风景依然美丽。 静静相信。

次都是感觉活着，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，让音乐动次动次动次动次快要老了，不分了不舍不等了，此时也此刻不得不去关心快乐，不分了不舍了不等了，不要不快乐，伤心的人别听慢歌， 五月天，伤心的人别听慢歌。上周第25名，本周大踏步向前升，上升10位，第15位。五月天就如同5部真人奋斗版的鸡汤，他们或者放弃了律师家庭，或者能把自己变成熬夜的熊猫主唱，理智、青春、梦想、正能量、爱情、友情、亲情、人生，都在五月天的歌词当中完美的体现。好了，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段，我们继续攀升第14名歌曲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。 Together, everybody,

在等着我，静静的温柔，就这样手牵手，静静的看着天空。藏着什么？你只想要让我懂，原来我的梦也就是你的梦。哦，纸条上写了什么？我好想要听你说，让字字句句充满我们的笑容。还在等着你静静的爱我，只要有你陪我，静静的就足够。你也在等着我静静的温柔，就这样手牵手，静静的看着天空。那天彼此许下的承诺，瞬间点亮的火花，是我们的拥有。我还在等着你静静的爱我，只要有 上周全新推荐，本周第十二位，哈林庾澄庆《静静的》。这是一首被无数人肯定的作品，歌词唯美而清新，好像画出了一幅蓝天白云下只有微风和你我的画面，也勾起了很多人美好的青春回忆吧。哈林庾澄庆《静静的》，上周全新推荐，本周第十二位。好了，马不停蹄继续攀升第十一名歌曲，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。 在铁塔下闹不好，你和我就此诀别在雨的旧梦，从和睦到拉扯，到认错赔最多，算了吧，嫌我啰嗦。我是本被分就的羊，疲倦下手，随手的马在嘈杂的巴黎街头，熄了香烟辣椒，被劝着逼的走，算了吧，寂寞快要巴黎夜雨的我，彷徨在桥路口，被你冷却的手颤抖着我难过，头也不回的走，百般恳求的留，我想死守不过一路口，巴黎夜雨的我，看孤独的烟火，风景一片冷漠，恳求的留，做个朋友都难以开口。我是本被分就的羊，疲倦消瘦，随手都埋在嘈杂的巴黎街头，熄了香烟了酒，被牵着鼻子 侧走，算了吧，寂寞快要把你抑郁的我彷徨在桥路口，被你冷却的手颤抖着我难过，头也不回的走，百般恳求的流，我想死守 子涵《巴黎夜雨》，很有画面感的歌。在 MV 的拍摄期间，唱片公司不惜重金打造了一间挂满超过500颗水钻的帷幕，同时用银线镶嵌华丽的打歌服，就是寓意从学生到歌手再到人气偶像，孙子涵已经完全蜕变成不可忽略的音乐发光体了。这首歌上周第13名，本周晋升到第11位，孙子涵《巴黎夜雨》。

心意，冷淡变化每日灌输，逐渐逐渐乐趣是流入思考里，期待我能尝试 be your cup of tea。 这首歌来自傅颖的 My Cup of Tea， 好像和我们今天的房车也非常符合呢。好了，汽车音乐会好音乐继续放送，来分享韦礼安 Loving You 这首歌曲的曲风，大展浓厚的电气 R&B。 这首歌的歌名也很有意思，把 U 缩写成大写的 U， 其实你一看就明白了，不明白的话呢，读一读也就知道了， Loving You。

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-38338501-3833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，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。 工作日9点到11点 ，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汽车音乐会，换新再出发。汽车音乐排行榜，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。汽车时尚资讯，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。汽车音乐定制，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。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，随身而动吧。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，来自 Sting One Fine Day。 夏日的出行，也许你需要这样一首歌曲相伴，周遭的场景都变得不一样了，如此之灵动。比如说，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，房车吧，一个可以移动的家。夏日的夜晚，在星空下谈天说地，听着潺潺的溪水声和大自然共眠。早晨呢，让清晨的阳光把你叫醒，出去呼吸新鲜的空气，心灵都得到了净化。房车和你一路相伴，音乐和你一路相随，好美妙的生活呀。于是这时候你又想听到一首歌吧，周董周杰伦甜甜的。好了，那就一起大声听音乐，用力表达爱吧。 听话是一种美德，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，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，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。